消息，但愿你不会轻易将我忘记。让我们将杯中的酒喝尽，为了分离。不要哭泣，你已将我的心留在这里。不要忘记，有人追你，你要说不。 万里。

只要你在我身旁。 甘心决定，莫问那可注定，若然是错，从不加理会，命运究竟未明，实理想难分得清楚，未让两手分开，人生需抉择，无悔共你穿梭天边与海外，重温的景象，你需践踏，真心你莫忘记。自由被困，忙一一领会，浪漫片刻足够，望原谅我未给一句话，独自去闯尽头，劳问世间转怎可得瞬间，尽是困忧不息，人生虽短暂，无悔共你享受着永远， 牵我的双手，任发丝缠绕双眸。 Thank you.

果没缘分，我也会固执的为你等。差一点，你就是我的女人；差一些，就和你共度一生。因为对的时间，对的人，就值得我。不是 减弱，晚归的你是否能从夜当中感受一个个五味杂陈的故事？寂静的深夜，用音乐融化一天的疲倦。

谢谢，谢谢我们的钢琴师东子，谢谢我们十二月坊的美丽的姑娘，再次给他们掌声，谢谢。 江上依旧悬挂那不候鸟跃动，

向一心里受，人为活着便要勇气拼命争斗，迎合社会的节奏，日后或当年也不需悔疚。从未试怪拥有一身亏欠却不忧，怎可以带去每寸恨愁？从未试怪拥有一身哭笑已经忧，转身去悔疚。 在九月潮湿的车厢，你看着车窗，窗外它水管在开花，椅子在异乡，树叶有翅膀，上海的街道雪山在边上，你靠着车窗，我心脏一旁。我们去哪儿？

下的脚步太累了，心里有点酸楚，太久没回家了，纠结在平淡里不甘的平凡，家乡在路上，抬头望，多晴朗。回家乡， 明天的事不用再去紧张， 在路上。 风吹白衣丝微凉， 抬头望， 闭上眼。

出现了曙光，今天又充满了朝气，我们走出梦园，来为今天而努力。早安台北，吸一口新鲜的空气， 台北早安，当作我们 少，眼不见心不焦，断了水断了电，切断爱的天线，如何是好，发出警报。 没太阳没月亮，没有酒没出口，没有天没有地，我的头不要我，我的脑发高烧，飞上高空弹跳，快要滚倒，只是烦恼无路可逃。 空了你空了我空了心，空空洞洞相依为命，我不管大风吹呀吹，不眠不休守住这一点，累不累睡不睡醉不醉，爱过以后天亮以前，全世界像个冬雪。 没太阳没月亮，没有酒没出口，没有天没有地，我的头不要我，我的脑发高烧，飞上高空弹跳，快要昏倒，自寻烦恼无路可逃。 空了你空了我空了心，空空洞洞相依为命，我不管大风吹呀吹，不眠不休守住这一夜，累不累睡不睡醉不醉，爱过一 车厢里，我最爱你爱你。 哥怎么还不来呀？ 请收下我的红包。 我好像下午犯困。 请收下我的红包。 怎么又放多盐了？ 请收下我的红包。 哎呀，又一个故障车。 请收下我的红包。 零一计划，买完衣服收红包，收到红包心情瞬间变好。你男朋友还有贴心的女装电商，微信搜索吧，零一计划全拼，零一计划。 好音乐九五九， 只要你在我身旁。

上你永远不后悔，除了你知心又有谁？细雨就下，就像梨花。